并且在这一系列的广告当中逐一指出目前诸如酒驾、性侵、被骚扰、泄露客户隐私等等黑专车存在的问题。那这样的一则广告出来，一系列的广告出来，本身就是已经是热点的专车之争哈，再加上这些明星效应，一下子就吸引了非常多的人的目光。那网友们的评论也是非常有特点的，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节目的实习记者王新阳呢，也是就此专门做了一个录采，我们来听听周围的朋友怎么来说。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我请问您是否坐过专车？那有没有担心过自己会有安全问题？ 坐过专车，没有担心过安全问题，因为坐专车的时候在手机上都会显示专车的司机的姓名，公司也有他们的实名登记，我觉得比普通出租车更安全。 我坐过专车，坐过滴滴、Uber、神州、易到、快滴都坐过。安全问题我不太担心，一方面这个大老爷们嘛，没什么好怕的。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基于对这些 APP 的运营商的一些信任吧。毕竟都是一些比较大的机构在背后进行投资，我相信他们对专车司机会有一定的管理。 没有坐过专车但是用过这个神州的租车。你有没有听说过身边的人坐专车出现过一些不安全的事情？ 我身边的人有听说坐专车，但是没有听说谁因为坐专车有过任何安全问题的。 没有听说过，倒是听都大家都说专车的服务好，都比出租车要好，即便贵一点。 那您是否看到过神州专车的新广告？您认为这组广告在宣传什么？ 我觉得他是在用自己的和其他专车不同的经营模式这个区别开始去揪住，比如说 Uber 这种非专业司机的运营模式，去以安全为理由去打击别人。作为一名消费者和这个旁观者看热闹的，我觉得这种宣传挺有意思的。并且我觉得对于 Uber 的这个在这个里面文案他做的指向，他还是比较克制、比较隐晦的。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挺好。 对于明星给这些公司代言广告，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明星代言广告问题，如果不是医药呀、生物健康这种，别的方面都还好。 好的，谢谢。 那就是刚刚呢我们的实习记者王新阳所做的一个随机的采访。那今天呢就这样的一个话题，节目现场也请到了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吴飞吴律师。吴律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友大家好。 那刚刚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其实除了刚才我们所做的随机录采，在网上呢网友们其实也是分成了两大波的。有一波人呢，我相信吴律师也注意到了，他就是属于看了这个广告之后可能对神州啊或者对其他的专车呢都各自有一些理解，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呢分成了两个队伍，一方面就是属于支持神州的，有另一方面呢就是支持像比如说这个 BTU 的那个 Uber 啊这样的这个优步支持他们的。那比如说有些网友就说了，靠攻击竞争对手来做广告不仅无耻，而且是有违商业道德，这是网名叫暗黑眼睛的这个网友哈，他来说的。另外也有网友说呢，要打败 Uber 请拿出实力，而不是故意抹黑对手，这种广告只能显示神州专车的卑鄙和无力反击，从这儿能看出神州领导层的人品坚决不做神州。那还有网友说呢，如果说是安全啊，大部分攻击都是无知的，那你像优步的私人司机都是有身份证，像刚才我们录采当中也有提及到的，感觉比其他的一般出租车还是要更安全的。那么支持神州的网友也有，那就说了，什么叫大批网友啊，攻击竞争对手的弱点怎么了？商场如战场，只要不伤害大众和社会，那就是胜者为王。那神州专车黑优步，那黑的有理有据，我觉得挺好的，那也不是造谣，也不是诽谤，那法律竞争才是 最后的一个底线嘛，就法律是竞争的底线哈，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说优步的生意违法地方其实挺多的，那他们见过竞争底线了吗？还觉得现在这个网上昨天前天这样的热议哈，应该说是他认为是优步在引导舆论。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对这些明星呢有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因为网友发现在广告上出现来代言的这些明星其实还都算是比较有名，不仅有名，而且就是身价还不少呢。所以网友说，海报上的这群人应该呢都是不会打车的吧。当然了，事件在25号一大早报道出来，也是随之很快的发酵。在当天呢，神州专车就在他的微信公号上哈就发布了最诚恳的致歉信，向网友啊、海报代言人呐、包括搜狗输入法道歉，并称 ：“Hey you， 我们真的爱你，只要安全规范了，大家就能一起飞。”道歉信最后呢，神州专车说自己要连续3天发出1亿元安全专车券，看来这又是进一步的一个营销的一个手段了。当然，在这一封所谓最真诚的道歉信当中的开头，还写下了安全的事情可能真的没那么重要，是我们想多了这样的一些字眼，这又刺激到了一些网友。那不少网友反过来细数，说坐这个神州专车，他不是以安全作为自己的主打点吗？原来反过来细数他的不安全的案例，其中不乏司机危险驾驶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刚刚我们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介绍了咱们今天主要话题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也花了不少时间哈。那么在这儿呢，我们首先也想请问吴飞律师，因为我是看到了您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当天就写了一个涉及到神州这一组广告当中，它其实是有一些法律问题的。 对， 那从您的角度来看，这组广告有什么问题啊？ 对，这个那天啊，上午我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了，然后呢，这个上午一直忙，到中午的时候我觉得还特别热闹，然后到下午我就按捺不住了，因为我们专门这个做竞争法的律师，同时呢，我们也长期的关注互联网，我觉得这组广告是非常明显的，是以不正当竞争的方式来攻击对手的。 哇，这一大棒子就挥起来了啊！这是以不正当竞争的方式攻击对手， 这个、 那肯定 这 一下子这一棒子先打到的就是广告主神州这身上了。 说实话，那我们在措辞上是涉嫌嘛？那涉嫌， 涉嫌、 因为毕竟做判断哈、最终的判断是由法院做出的。但是我们看出来，就是说他其实是以商业诋毁的方式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些广告的内容呢，你说他是不是有？那我觉得可能哈、散布在各种这个黑车、各种出租车、传统的出租车、专车，我想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但是你这么 醉驾呀、酒驾，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类型， 笼统的，然后这个把它全部的在这样打包式的哈、这个指向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对手，我觉得这可能是有问题的。 那您说他这个有问题，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那这种问题是属于就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直觉觉得不舒服，或者是说竞争对手之间的不舒服的问题，还是已经严重到了涉嫌违法的问题了？ 没错，你讲得很对，我认为这个不仅仅是说一般的让人反感，其实我觉得它至少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都是有可能会涉嫌构成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民事上的或者说是不正当竞争法上的这种商业诋毁啊，我觉得刚才我已经分析了它的内容上哈、这个它以一种比较负面的贬义的这些词汇和内容啊，这个进行比较集中的啊这个陈述，这种陈述的内容我认为是有严重问题的，它是不严谨、不准确，而且呢也是似是而非的。那么这就构成了这个商业诋毁的第一个方面。 刚刚 第二个方面， 您说到那个第一方面，说是它有一个似是而非的。 对， 您说的这个似是而非，因为刚刚我们在录采当中也听到了一个关注了这组广告的一个男士， 没错， 他会觉得哎，这个分寸把握还挺好的呀，他又没有直接说到优步，他只是说 be to you， 而 you 这个既是优步的可以代表优步，又可以代表英文单词 you while you 的一个缩写，现在的一个说法就是一个大写字母 you 嘛，他觉得这个分寸很好啊。 对， 您为什么觉得这个有问题？ 你说的很对，我刚刚看到了你这个收集的网友的评论哈，但我觉得怎么好像后面的有点五毛哦。这个当然我们不能够肯定，但是我觉得有这样很强烈的感觉。那天我觉得给大家整个的反感就是比较强烈的，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也尊重不同的意见。但是呢，其实你讲的这一点说 ，be to you 这个 you， 它其实跟 Uber 的这个标识是非常接近的，而且在里边说老卡。 然后这个说这个 Uber， 其实这样你都能够看出来，他其实是针对的很特定的对象的，而且他还用这个内文啊，用一个照片， 嗯， 所以其实这样的这个综合来看啊，我觉得它的指向性是很明确的，它就构成了这个诋毁的另一个要件，就是你是啊指向了特定的对象的。 嗯，就是从您的角度来判断，认为这个已经是能称得上是指向特定对象了。 啊，对的。那么从法律上讲呢，它不是需要你一定要具体明确的指向啊 Uber， 或者说某个具体的人或者这个企业，你只要是说的人啊，他知道他要想说谁，然后听的人能够听得出来是谁。这个被说的人知道说他了，那其实这样三个这个原则之下，基本就构成。你看那天我们说完之后，所有人都知道指向了 Uber， 其实这种，所以我认为刚才这三个判断是构成的。 嗯，这是刚刚您说到的这个法律当中第一点，您认为这个已经涉嫌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当中的商业诋毁。 没错。 嗯， 对，我认为呢，其实在这个不正当竞争的这个法的层面上是我觉得是高度涉嫌构成。另外我们在刑法上哈，其实也有这个商业诋毁罪的。 这一下就一下 对，有可能会犯罪的。 商业诋毁罪。 对，有可能会犯罪，因为我们有这一条法律。其实那是否构成还要看法院的判断和具体的情形。因为我觉得这个他们后来是道歉了哈。 嗯哼。 但是这种道歉 带引号的最真诚的道歉。 没错。让人感觉其实他好像是在玩弄公众的情绪，而且是故意的恶意的攻击对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我觉得如果说你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它是有这个故意性的，有这个计划性的去实施对于对手的攻击和打击。我觉得以这样的方式不仅仅是挑战了一般的商业道德，很可能还挑战了我们社会公众的普通的这个一般道德，它可能就会上升到犯罪的层面了。 嗯，那这个严重性还是不仅仅是说这一次哈，也是希望通过这一次事件让其他的人在做广告的时候警惕一下。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这些年来哈，其实不仅仅是说这一家了，这家算是最新的一个非常我们认为是非常恶劣的一种表现。那其实之前在互联网行业也有大量的企业以这样的方式来出名，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营销，这个情况已经是一再的出现。我们希望呢，这个大家伙还是要以一种更加这个规范的、比较这个体面的方式来进行营销，我觉得会更好。你刚才讲到的广告的问题。没错，我觉得广告其实它这个是有很多的要求和限制，并不是说你所有的广告你就可以这个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些可能都是成问题的。 嗯，那么像广告当中啊，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广告的形式出现的， 对。 那么在广告当中，而这样的一个广告，神州来做广告，里边其实影射到了竞争对手，有人说是直指优步，也有人说不仅仅是限于优步，可能连滴滴快车等等这些所有的 对 被他指向的这种 的， 哎，他全都给勺上了。有人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营销。那么刚才您说到的，他实际上在法律上涉嫌到了一个商业诋毁，在广告法当中难道对这没有制约吗？明明显显的都是竞争对手之间，你可以在你的广告当中说人家不好吗？ 对，那广告法当然有明确要求，就你在广告中不得贬低你的竞争对手，好，这个当然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而且法律也是明显规定的。 嗯， 可是他没有干，那为什么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啊，有时候在执行的时候呢，它力度不够大， 嗯，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法律啊，实际上它的牙齿没有那么尖锐，所以这些商人他觉得，你想，我们现在这个不正当竞争法已经出台20多年了，就是自从93年啊，这个市场经济确立的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到现在呢，很少有这样的案例，这几年多一点，但是它的判罚力度是非常低的。这两年连续有两个大的案例，一个是这个500万的案例算很高的，那最新呢又刷新了就510万，500多万呢，对于那些大的企业家来讲不算个数。他这个通过不正当竞争的这种营销方式，恶性的营销方式，他获得更大利益，他算一算核算就干了，什么道德就不再被 成本在算计之中发现，哦，原来违法他这个算出来这个违法的成本 很低， 在营销里面应该算是一个划算的买卖，他就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 宁肯去 会有这样的这种 冒险， 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可能性，就他觉得以这种非法的违法的方式来营销， 嗯 啊，更能够引发大家的关注，虽然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名声，但是关注度啊却有了。 嗯，那么其实说到这里边，我们又想到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现在都在讨论说公众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因为它 根据自己对不同品牌的认知度啊、接触度不一样，他会有自己的一个直觉的判断。 是的。 那作为竞争对手，如果说哈，比如说是被这次被怀疑说是指向性极强的优步，或者是包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滴滴专车等等，他们如果看到广告，他们是不是觉得不舒服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法律来为自己 来维权？没错，我觉得这个无论是优步也好，还是说其他被影射或者说指向的这个竞争对手，说他是约炮攻击之类的等等，我想他们确实是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的。可是呢，这个我们的社会生活它不一定说都是用法律来做的，我希望这些商业底线的事情其实就应该进行自律就够了，因为你要是说动用法律呢，它当然也是有效果，可是它是比较慢的，不得已的选择， 而且可能会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哈，每一次又再一次为双方做了一个宣传， 对，你等于再一次帮他推波助澜，帮他营销，而且市场瞬息万变，你等着这个判决出来的时候公司已经不在了，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些更加特别的措施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行业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行业自律的一些规约，然后我们的这个法院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这个没有裁定之前先行保全、行为保全等等一些制度，这是这样的东西。你看他说我道歉了，可是大量的这个主题的插画这个广告它还没有撤销，没有撤掉，对不对？ 对， 这种是非常没有诚意的。 我们小区的电梯间里边今天早晨还在。 没错，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营销行为，我猜测哈。 很多人在商业圈的人大多都猜测这是一个营销行为， 这个、我不能肯 定是有预谋的。那在接下来咱们再说这个事儿哈，因为这个事里边啊，好像直接受伤害的是，比如说是优步啊这些被指向的这些商业竞争对手。 对。 但是呢，咱们也刚才讲到了这个事情，后来神州道歉了，但是在他道歉之前啊，他邀请的这些大牌明星，其中有一些呢，在这天早晨是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这样的他的这一组广告， 对， 但是发现这个事情不太对的话又撤下来了。 没错， 其中呢像罗昌平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个调查记者，做事相对来说呢就是公众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还不同一般的做演艺明星了。 对， 那么他在撤下来自己的这个东西，说当时跟我谈的时候是说做一组公益广告， 对， 但是现在是这种状况，我曾经在知道的时候明确的反对用这种形式来表达，那他也是把他的这种声明发出来了。 我们也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很诧异，因为就是说很多是这个媒体界的有影响力的这个前记者或者说是律师等等，其实有专业的人士参与。那我觉得他们的判断力应该没有问题才对。好，后来他们说这个他们是有沟通上的问题，公益不公益的问题，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法去核实他这个话的这个真实性。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有一点要明确，就是说那么你拍的这组照片是当场拍的还是说他 PS 的？你举这个牌什么意思？你没有问吗？你一脸严肃的，好像要警告别人安全问题的这种样子，这难道是做什么？你要搞清楚，对不对？我想这些东西我们当然也要有所区分，确实有被骗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要轻信单方的说法，对吧？ 那么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代言人当中哈，会有一些人表示这个是说沟通有问题，没有搞清楚是什么状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广告发不出来了，他们作为代言人又是一个明星的身份，那您觉得明星代言广告这两年也是大家热点关注的一个问题，刚刚我们录采当中也提到了，那么他们对自己代言的这样的一些广告，刚才您说了这个广告现在已经很明显的涉嫌到这个不正当竞争了哈， 比较明显， 他们明星会有责任吗？ 是的，这个关于明星代言的问题哈，这些年爆出的这个案例哈事件也是比较多了，但是确实我们过去呢这个广告法是有点滞后的，因为它是1994年哈，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比较旧的一部法律，它过去对于明星代言这种做法还没有预测到，所以没有提出来。但今年2015年的这个4月份呢，我们的这个法律呢刚刚修订了，所以对于明星代言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规范，专门的约制，所以我想以后啊，明星代言的问题呢可能会得到更大的规范。他就要求，如果说你明星代言的东西你没有使用过，如果说你代言的这东西具有问题，你可能要承担责任的。那过去呢他没有，那并不意味着哈他就不承担责任，只不过你使用的就不是广告法哈，可能你用的是民法通则及其他的这个民事法律。但是相对来讲，既然有法律规定明确之后， 那他就更加这个容易获得了这个支持，但是可惜现在还没有生效。 嗯， 在九月份才生效。 那么刚刚咱们也说到明星这方面的单方说法的解释是说，之前那拍的时候说到是要做一组公益的广告，反对这种黑车啊等等之类的。那现在发现哎情况不对了，明星也会主动的代言的这个广告我撤下来。可是他们之前实际的说法说是公益广告，而现实当中大家看到的这好像是一组营销的广告啊。那么公益广告和普通的广告，他现在在法律上有一个界限吗？怎么来区分呢？做这样的广告和做那样的广告，法律的责任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对，没错，就是公益和非公益，说实话在广告法上没有非常明确的界定，但是呢也不是没有提及啊。公益广告的话呢，这个一般来讲我们是从它的这个广告的目的啊来看的。那如果说广告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那么很可能它就是公益广告了。但是呢，对于这个广告法，他认为他在涉及公益广告这里只有一条，就是说学校你不能够发放广告，公益广告除外。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公益、不公益，好像我们公益就可以免责了，不是这样的，没有这样的区别。 好像打着公益的名义，什么都可以去做。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可能明星他也代言公益广告哈，有时候也是收费的。也许他们在公益广告做的时候呢，是不是收费会低一点等等。我觉得这个不能因为说你公益就免责，对吧？ 嗯，这是您的一个观点。 对，当然目前也有人提出来我们要对公益广告啊要立法，要怎么来进行规范，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我觉得这个有的东西还是说清楚更好。 嗯，那么刚刚咱们说到的就是关于神州在25号一下推出了这些广告哈，一系列的针对黑专车的广告引发了朋友们的热议，不仅仅是网友，生活当中也很多朋友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确实和我们的生活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 对。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广告本身的问题，那么广告牵涉到的包括代言人的问题，包括广告是否是公益性质的问题，包括它其实指向了竞争对手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对。 那么这样的一组广告为什么忽然之间，不管是在网络上啊，不管是在自媒体上啊，还是在这个包括小区的这个公共空间当中，就可以一下子铺开了呢？难道广告这样的广告没有监管方面想贴就能贴吗？这个问题我想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请吴飞律师继续来和大家来说。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们今天呢，在和大家说的是神州专车在25号推出的一组以反对黑专车为名的广告啊，所谓的公益广告。我们现在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吴飞吴律师。吴律师再次问好。 对，谢谢各位听友，大家好。 那么刚才吴律师其实已经是从这一组广告，它直接涉及到的，包括广告的性质啊，包括它的竞争对手啊，包括代言人啊，他中间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了。那么在前天的时候，突然之间铺天盖地，从网上到我们的现实空间当中，大家都能够接触到这样的一组广告，可能就会有人问了，难道广告没人管吗？既然有这么多明显的涉嫌违法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涉嫌不正当竞争的问题，怎么他就能一下子作为以广告的形式铺天盖地的出现呢？没人管了吗？ 对，其实呢，这个我们的广告呢并不是没人管，是有人管的。但是市场经济是瞬间万变，他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要事先进行审查，除了小部分的对于这个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直接相关的 药品、医疗器械、农药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之外，它需要进行前置性的审查，大量的产品大致都是事后审查的。但是其实它除了单个这个广告投放之外，它其实在这个经营者这要进入，它需要有广告牌照，那等等这个它其实都是有这个管理的。当然在互联网的情况之下，确实这个广告投放的形式也有新的这个变化，但是确实这一块我们的规制还是有限的，我想可能也需要不断的去完善。 那您的意思是说，在互联网现在发展的这种势头下，在互联网上自媒体上投放广告这方面是没有专门的部门去执法？ 有人去执法，只不过呢他的这个执法可能依据和规范他没有那么具体，没有那么专门针对这个互联网来做。刚才我讲了，我们的广告法是94年做的，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或是互联网是很小的，所以这一次修法呢也有很多专门针对互联网的，其中有一条就明确说广告法的这些规定是适用于互联网的，这个过去是没有的。 也就是等着新法实施，可能这个互联网上做广告的情况就应该能比现在好一些，但是还要看执法部门怎么来执。 对，一方面呢这个新法要生效，另外呢实施细则、实施办法要出来。但说实话，其实我认为呢这个 法律，那如果新法出来之后，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自媒体上这些大 V 发这些以公益为名来拍的这些广告，实际上后来他们也发现不对劲了，那需要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我觉得总体来讲，我们还是不要觉得杜绝的可能性，杜绝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说尽量的少。那么怎么尽量的少呢？我觉得因为这个市场经济很快，你不能够再多的进行前事审查，我觉得事后的追惩可以进行惩罚性的处罚，如果确实发现了，那我觉得惩罚可以比较重，让他倾家荡产，让他以后不能再干这个，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他会小心的。 惩罚要有力度。 对，惩罚要力度，而且我觉得还是以事后审查为主，事后的惩罚为主，事前的审查还是要少一点。当然另外我们的行业也要有所这个行动，我觉得没有这个法律规范之前，行业之间可以做一些公约，让大家伙不能够这个下限太低了，我觉得这个不能让觉得谁比谁更流氓，流氓者胜，我觉得这个就完全不符合我们市场经济的精神，也不是一个健康的一种状况。 好的，非常感谢吴飞律师。那咱们今天呢在涉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今天咱们直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吴飞律师。 谢谢各位听友啊，感谢收听。 那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这样一个话题在25号的时候出现，在昨天已经算是一个最热闹的一个顶峰了哈。当然现在这个话题的热度还没有退过，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昨天咱没说呢。其实我想原因大家也都知道，听了昨天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昨天626国际禁毒日，我们在说禁毒的事儿，禁毒的事儿当然也很重要，所以在今天呢还是要占一小点节目的时间再和大家说说昨天626国际禁毒日有一些事情需要跟大家来交代一下的。就在国际禁毒日当天下午呢，北京市禁毒办、市宣传部、市网信办等等哈，当然包括了北京市公安局，在首都呢举办了一个首都互联网禁毒承诺签字仪式。因为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神州的这一组广告也是主要借力于互联网推出来，然后引发了轩然大波哈。那么现在禁毒的形式也是跟上了这个时代的发展，现在是首都互联网的这个禁毒承诺签字仪式昨天下午呢是在北京举行了。网上禁毒呢，毒品的危害其实在网下是最直接的，网下呢咱们北京市公安局也是昨天公布了一组数字，全市今年以来破获毒品案件是1000多起，抓获了毒品犯罪嫌疑人是1100多人，查获涉毒人员4900多人，收缴毒品43公斤。那么涉及到具体的，比如说是在昨天下午啊，海淀区又举行了禁毒教育基地揭牌仪式。那么在应该是昨天上午的时间，这个是海淀区的中小学综合实践教育中心的大厅里面，500多名中小学生是聚集一堂，参加了海淀区禁毒教育基地的揭牌仪式。根据海淀禁毒中队的李伟明中队长介绍，在小学生禁毒教育展区之内，孩子们是可以通过观 看展板，学习相关的禁毒知识。在互动区呢，是可以通过动画找毒品的这种游戏来学习毒品种类，来辨别毒品的种类，学习到这种知识的。那么在初高中的禁毒教育展厅当中呢，中学生们还可以亲自参与禁毒文化衫的设计，这个还是很强的这种参与性的。整个展厅的形式也是丰富多样的，包括昨天我们也说到了李桥中学顺义区的，他会采取一种知识竞赛的形式，而这种知识竞赛呢，又学习了一站到底这样的现